喂，有得你几千蚊买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 你唔话落后啲啊？ 部手机贵过电脑，其实佢有无限功能等你发掘，好似上紧画嘅电影都可以免费睇，唔使装有线都睇到英超、西甲、世界杯所有嘅足球赛事直播，仲有中日韩港漫都任睇唔嬲。 咁爽，咁有冇得睇 A B C？ 啊，醒啊！成人电影行住睇又得，下载翻嚟慢慢叹亦得，得咗。 喂，德哥，跪求啊！ 咁你快啲就落七仔买返本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啦，自己慢慢睇，唔好咁落后啦。 Angela 免费魔王极恶下载，各大报摊及便利店均有代售。 好，又到今日嘅今日讲故仔。嗱，而家录音嘅时间系礼拜六嘅凌晨12点啦。 系。 点解会咁夜呢？因为第一，唔知点解踎咗喺 w e 先咁耐都冇录到。 係。唔係，因为本来有餐饭有餐盛宴要去。 係啦，就係啱啱去完呢个风云盛宴啦，即係马荣城，唔係风筆啦， 係。 係即係佢个 风云25纪念。 25周年咁会大结局㗎嘛。 冇错。 风云嗰本漫画就会大结局，就唔係马 Sir 风筆嘅 ,ok? 係啦。 咁去咗啦，咁同就係 w e 先两个高层啊，的总同阿冯总同埋阿刁文牛咁去咗。 系，冇错。 咁就顺势又讲下香港漫画业啊。 系， 冇人会讲嘅呢啲嘢。 谂住你咪讲个市嘅咩？ 唔系，一阵间讲，一阵间讲下个市咯。咁好多人都问只102，咁我都会顺便讲下嘅。 讲好多噶 咯。我喺 Facebook 嗰边讲好多，讲到我都应该唔有啲唔应该讲嘅，我都讲。但我又唔好想太好白咁讲咧，咁我就好隐晦咁讲。 得噶啦，明白。 咁但系好隐晦咁讲，唔明嘅，因为我写一句就话天地有正气就咁样啦。 你又喺度玩 Facebook 啊？喺度 唔系正气，良心啊！ 喺度谂 status 喺度。 系你冇办法啦！哎呀，即系我又见到有啲人咧，4.2、4.3买咗，佢有一日杀到落去4.1毫几，又好惊又好震，我又唔知点样去话俾佢听，唔使惊， 系 唔使俾人震走咗。 明白。 但我又唔可以好坦白咁讲你唔好走啦咁样。 啱梗唔可以啦。 咁我就用话有啲人有好有良心。 明白。 其实即係我跟住喺 Facebook, 我今日喺 Facebook 里面已经系讲返原因，即係我话即係打桩后面一个呢即係好有良心。 嗯。 咁啲人就会话喂何解要有良心啊咁。 逻辑上系有啲矛盾㗎喎。 係啦，咁即係比着我呢即係后面打桩嗰班人呢俾个 data 你哋啦，大概佢哋背后个首货呢5毫子㗎咋。 哇。 咁而家个股价5蚊，咁佢5毫子就赚咗10倍㗎。 咪囉。 咁佢唔够货嘅，即係佢够货，佢够㗎，成日隻嘢乾晒。我寫好多日话隻嘢乾晒，跟住但佢係想收到一股都收埋返嚟咁滞。 但係乾晒总有啲鬼货㗎嘛。 鬼人鬼都系合一㗎喇，今次乾到直头系沙漠咁乾㗎。 明晒明晒。 咁我话佢就仲继续收货，因为点解呢个礼拜即系啱啱过咗个礼拜呢，咁佢哋就我估啦，我估嘅啫，佢系仲想收多8000万至到1亿钱嘅货。 明白。 即系你计股价到呢大概收多2000万股。 係。 咁嗰陣时即系譬如礼拜一、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好啲，礼拜一、二、三嚟讲呢佢哋就收到天光都未收完嘅。因为每日成交都好细，佢要收成2000几万货好难收。咁如果正常咁嘅情况嚟讲，即系呢啲系 background 嘅情况下，即系你唔好问点解佢仲要收啫，或者系点解问点解佢啲货5毫子呢，人哋啲货真系5毫子嚟嘅，大佬呢啲你唔好问。 即系宇宙点嚟呢？ 系啦，即系你唔好问宇宙点嚟 ，OK？ 正要问个宇宙第即系 运作， 听日会唔会爆炸咁样嘅啫？ 明晒。 咁我点解话有良心呢？即系如果俾佢咁嘅情况咧，有即系打桩嘅10个有9.5个咧，都系会将个股价杀落去嘅。 系， 因为嗰手货5毫子啫嘛， 唔落嘅点上咧？ 咁你嗰阵时4.2股价。我殺到落3蚊， 系 你一定俾晒我噶， 啱啊！ 你全部俾晒我啊，跟住追斩我啫嘛，系嘛？跟住个个喺 Facebook 买跟我买咗嘅就追斩我，跟住佢先抽翻上去。即系正常嚟讲，佢一定会震到你晕咗。 呢个系一个 劇情需要， 劇情需要係啦。咁但係我點解話有良心就咁解啦？即係佢係買上去嚟收貨咯。 哦， 佢買上去收貨。咁你見到佢禮拜四、佢禮拜五嘅時候咧，佢就買兩浸上去，咁啊買咗上去收貨。咁我成日都講話5蚊5蚊呢個位，咁啊點解係5蚊5蚊呢個位咧？咁啊其實呢啲嘢又唔應該講嘅。不過 你聽翻嚟嘅啫係嘛？ 係啦，我估 你估你估， 我聽嗰啲嘢，跟住我再估啲嘢。 係 咁啊。大股东可能会增持嘅。 係。 咁啲人就会话啦，啊咁你增持点解又会买到上五蚊呢？咁你知道佢嘅增持嘅方法，佢而家就喺市场里面增持啲已经现有嘅股啦。 係。 咁、啊、我讲佢五蚊会增持嘅嘢呢，就係讲緊上五蚊买啲未出现嘅股囉。 知道知道。 即係佢会通过一啲嘅方法去增加自己嗰个嘅股数， 嗯 ，OK， 呢样嘢就应该系会喺佢收咗首货五毫子至到九蚊完成嘅，即系五毫子至到五蚊咧，我谂佢哋系会喺嗰个市场里边收， 嗯， 五蚊嗰个位咧就会收紧一啲将会俾佢嘅货， 系， 咁你唔好问我佢哋点样。通过啲乜嘢途径去攞呢啲将会有嘅嘢、 嗯， 因为呢啲嘢真系自己出俾自己嘅啫，大佬。 就咁睇落就几阳谋下吓、啊，即系 点阳谋啊？ 阳谋即系唔摊开嚟咯吓。 哦，系啊，系啊， 系啦、 啊， 几正气喎，喺、啊、地方正气收股法， 正 气收股法， 几正气嘅、okay ，即系佢冇怼落去，你俾晒佢，跟住佢真系抽翻上五蚊吓，跟住即系正常啊，即系我哋啲咁邪恶嘅人都会咁做，打落三蚊，你成班散晒俾我，跟住我抽上五蚊，话俾你听，我喺五蚊增持，跟住你喺五蚊冲翻落去，我打翻落去四蚊， 系， 跟住你又俾翻晒我，系，跟住我又做啲嘢出嚟，我抽到上九蚊，吓、 嗯， 跟住你喺九蚊同我追， 佢就唔系， 系啦，佢就唔系，佢就真系唔会震，即系暂时啊吓， 明白， 佢都未谂住或者系冇意图去震你出嚟，所以我话佢系有良心就系咁解，吓、 啊， 咁你唔好问我五蚊呢个佢哋点样敷咩途径去增持，吓、啊，咁系应该系会嘅，咁你唔好问我点解我要睇十蚊或者睇九蚊，因为我相信咧。佢有一次一定會抽水嘅， 明白 啊！咁但係應該就唔會喺啲位嚟同你抽水嘅。 O K 啊，咁就嗱、啊、海心威嗰度就搞掂咗啦。 嗯， 啊、我冇呃你啦， 係 嘛？即係、就是、海心威啦。咁啊，我亦都我唔記得喺大師嘅節目嗰度，淨係我呢度節目講過啦，就係話佢嚟緊會有個日本賭牌嘅。嚇、 嗯， 咁、啊、呢個日本賭牌我諗亦都係會 on schedule 咁樣打埋落去裏邊嘅。 係 啊，咁呢、這個。如果萬一假設真係佢有個日本賭牌，而咁啱得咁巧，佢真係打落去嘅，咁理論上我諗應該九蚊應該 OK 啩， 嗯， 即係咁樣，即係我道理好簡單，其實我講曬出嚟㗎啦，係我幾次嘅節目，我完完全全講曬出嚟，我毫無隱瞞、毫無保留咁講俾你聽，我唔怕 SFC 查我，因為全部我估嘅啫，全部我估， 踢你估翻嚟， 我唔怕 SFC 查我 ，OK， 係明白， 我唔怕。有人斩我 ，OK OK， 咁、啊、即系当然个估计，如果你话有啲四五蚊追咗嘅，跟住打落三蚊，你会斩我啦。咁但系我冇办法嘅， 明白。 咁所以我 Facebook 我都写咗好多次，就系话输咗钱我唔会俾翻你， 系 你赢咗嘅钱你都唔会谂住俾我噶啦， 系 咁 啊所以大家都系我用我口讲，你用只耳听啦，吓、 嗯、 咁 啊大家嘅关系去到呢度嘅啫 ，OK 系。喂喂，题外又问少少啦，我唔知道你讲呢个102嘅时候有冇即系提及过嗰、那个。即系讲下对于日本赌牌嗰个前景啦，咁咪喂，即系近排嗱，赌业股即系近呢一两日都有啲都跌得几急啦，系嘛？ 系啊， 大家都谂紧，喂，究竟呢个澳门嘅赌业神话完美咧？喂，日本搞吸唔吸引到内地嘅我哋强国嘅资金先？ 嗯，你等一等啊， 嗱，因为 啱啱有位现场观众 抵咗嗱呢个 抵咗啲 风干咗廿七， 风干咗 50几年嘅，我都系俾你，做咩事啫？咩事？系咸咗只定咩先？油咗只？ 哇！你唔惊死啊？食完呢块嘢 有咩问题啊？ 哇！呢块嘢干尸咁样嘅味啊？ 干系咩？ 哇！你哋食到舐舐嚟，你哋自己檢討下自己條味覺啊，大佬。 哦，可能有塊墊底比較差少少。 嗱、啊、，OK 嘅，其實呢塊 OK 嘅，係難食啫 ，OK。咁啊，多謝一位，多謝一位現場嘅聽眾啦，我哋歡迎有現場聽眾上嚟，不過先直接去睇我哋嘅節目嘅。 係冇錯。 咁啊，入場費都好平啫，600蚊一個節目嘅啫。 有咩餸？有冇雞翼啊？ 咪食曬呢啲百蚊 ham 咯。 OK OK。 食曬，我諗你要6000蚊去睇醫生。 我食晒佢先。 咁澳门岛即系 澳门赌业同102系完全冇关嘅。 系。 即系两样嘢，第一样嘢102系国际赌业啦，澳门赌业就系澳门股啦，咁啊一即系澳门股就系个个起晒步啦。 系。 吓，而家跑100米嘅话去到80米㗎啦。 唔系，但系冇关系，我想问下即系日本开赌啊，即系。 哦，日本开赌系难噶。 系啦。 日本开赌，因为如果日本而家赌场嘅话咧，最主要都系呢个嘅弹珠机。 系。 但系弹珠机就已经系。唔合潮流㗎喇、即係已经没落㗎喇日本基本上。咩呀、北野武。 北野武点解呢讲咩先。 将呢、 个。你咪想讲两句。 外交嘅。 吓。 一个领事馆转咗做赌厅。 我唔奇㗎。佢会我諗日本係想喺即係弹珠机之外就搞多啲新嘅。嘅賭博嘅媒介出嚟咯， 係 OK。 咁、因為唔知道，即係嚟講真，何為賭牌咧？係何為賭牌咧、即係何為賭博啊、每個國家睇個賭博呢兩個字都有唔同嘅睇法嘅。 咪因為之前好似曾經有一隻日本嘅即係彈珠機想上上個市， 上咗咯， 係咯， 嘅 個表現點樣啊？我冇留意。 表現啊，得當炒咯，得個炒字咯。 係。 嗱，我見過嗰班日本嘅朋友嘅。咁佢係想將啲彈珠機打落日本，即係打落澳門。 係。 咁但澳門就近排就有一間就啱啱就引入咗彈珠機入去。因為彈珠機嚟賭呢就真係好無謂㗎。 係。 唔啱玩㗎。 咪要畀啲背景就係因為點解日本咁常見，就是、因為佢換嗰啲彈珠係可以換好鬼多嘢嘅。 係啦。 變相係一種金幣嚟嘅。 日本啲彈珠就係十年八年前唔止歡樂天地添啊嘅台灣黑金嗰啲酒錢法嚟㗎。係啊。咁啊換即係用啲彈珠換嗰啲叫咩呀電飯煲。 係。乜都有換㗎。 換電飯煲裏面有錢嘅、又有啊換對鞋。 是 對鞋裏面攝咗錢嘅。 簡單地講就 是 地下貨幣嚟嘅。 係啦。即係我貪污我俾啲彈珠啊 ,Kelvin 你。 係。 是啦俾啲貴金屬嚟嘅啫。 是啦 ,ok。 彈珠就唔係貴金屬嚟㗎。其實好似有啲彈珠係沙嚟㗎。 嗯。 有啲彈珠係沙嚟㗎。 ok。 你細個有冇玩過豆槍啊 咩 BB 豆嗰啲啊 其實係啊啲 BB 豆嗰啲即係唔係話嗰啲好啲軍用嗰啲。 唔係實彈嘅黃豆。 有啲黃豆啦有啲銀色嘅豆嘅。 Okay. 有一種銀色嘅豆嗰啲銀色嘅豆其實係沙嚟嘅、其實係沙嚟嘅油咗銀色嘅沙嚟啫。 明白、 okay. 明白。 咁即係俾啲貴金屬你嘅叫做彈珠跟住你 Kelvin 你咪拎啲貴金屬去換個電飯煲返嚟囉一件一個蓋你發覺有錢咁呢啲好多黑錢係咁樣洗法嘅。 好神奇日本好多即係又扯嗰啲就譬如嗰啲郵局又係即係硬係有好多地下嘅錢裝嘅好多唔同嘅貨幣咁樣嘅。 係啊 冇錯。 咁只要喺亞洲就有就有人鍾意賭錢㗎啦呢樣嘢好簡單啦。 喂剛才呢你講起個內地呢我想問即係又扯開問少少啦關於大市呢即係好似係咪多咗新股排隊呢 係啊新股排隊。 係咪 即係點樣新股排隊呀 咪新股排緊隊上市。 係啊係啊係啊。 係啦、即係但係咁嘅氣氛之下。 有一個先啦。 即係呢係咩我唔知道我唔知 道。你排到前啦。好似下個禮拜。 B42 倍啊 ,B42 倍啊。 B42 倍啊。股價42蚊囉一直維持42蚊。得四個二得四個二同埋42蚊兩個價。 我哋講返乜嘢咪。 咁有好多排隊但係好多都買殼。咁據我即係手頭上面嘅了解都有起碼三四隻大陸嘅房地產開發商諗住嚟香港買殼。咁但係啲殼主而家個企個價呢企到好硬嘅。企到差唔多一個主板殼呢佢企到成四億咁滯。 咁 ,100% 四億咁滯。 好勁喎。 好勁啊即係大半年前都係三億。半咗緊咋嘛。 係。 因為即係而家對啲學主嚟講第一佢有成對嘅大陸嘅房地產諗住溝佢哋個學。咁就算房地產唔得嘅都仲有大陸大把嘅咩科網股都會溝佢哋。所有逢源。 係。 係咪咁我真係吊高嚟賣㗎喎。我開四億已經算平俾你添啊！ 咁啊，即係上面 cap 唔到水，唯有落嚟 cap 下啦。 要 cap 硬㗎啦，嚟香港一定係嚟香港 cap 啊！全世界唯一一樣嘢可以俾啲即係啲二線、三線或者係濒臨倒閉嘅 都好歡迎嘅、 都歡迎嘅就係唯一就係香港市場 好客之道， 真 係 啦。咁啊，所以就對於學嚟講就好吃香嘅而家。咁啊，有啲即係兩手準備咯，我又排住隊，我又出邊溝個學咁樣咯。 明白明白。 咁啊，但係就你話係咪會好多？ 揞住嚟上咧，又未必嘅，又未必。咁但系就而家个投行市场应该系活跃翻少少嘅。吓、你就算系做IFA， 即系做呢啲咁嘅所谓嘅企业嘅投资顾问咁样嚟讲，近排你都应该会接到好多一啲嘅业务上嘅垂询啦， 多翻啲生意啦， 多翻啲生意 啊， 系啊，尤其是学嗰度啊，好犀利啊！停咗一排咧，突然之间呢期咧，哇，全部好似风冚咁样癫咗咁样冲埋嚟啊！ 系啊，即系都几奇怪，因为都收 email 都收密咗。 系啊，咁因为就好简单啊，就因为科网股啊，因为科网股嘅热潮咧，悄悄然好似杀到 网台股啊。 是啊，网台方系网台系冇啊，你放心嘅啫。 O、okay, K， 网台 总 科 网股， 即系我知道嘅，哇，好犀利嘅。 讲嚟听下，例如咧，内地多唔多？ 网啲即系嗰啲嘅网游咯。 哦 ，O K， 游戏公司啊，大陆嘅游戏公司啊， 系 啊，而家嗱网游啦，佢有三种游嘅，手游啦，手机游戏啦，呢、這个嘅。网游、手游同埋传统嗰啲嘅，即系嗱，网页上边嘅游戏，手机上面游戏， 同埋传 统嗰啲系啦，系啦，嗰啲，咁啊三只，因为就今个礼拜就呢个嘅华尔兄弟啊 ，A 股嘅华尔兄弟，即系做电影嗰只咧，就买咗一间 A 股嘅，啊唔系 A 股嗰间，一间叫做银刀定银机定系唔记得乜嘢嘅游戏机公司，游戏机公司，咁啊造价就唔系好贵嘅，六亿几嘅，咁但系成个条款咧都系好双赢嘅，吓、即系第一样嘢就系嗰间银 X 公司，我唔记得真系唔记得个名， 银汉 系啦，银汉啊好嘢喎，啊你上到网， 上网快啊嘛，梗 系啦，系好嘢，啊上网真系有料到， 梗系啦， 咁啊银汉咧就买单嘢，银汉其实佢又唔系好贵嘅，好似六亿几买翻嚟嘅，吓咁啊，但系有一样嘢就系话咧，佢保证银汉嗰班管理层咧。我是不会掂的、即我不会踢你走，成间公司我只是买你间公司回来的、你的管理层完全留在这 里，派定心丸， 派定心丸，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银行就很多大陆那些的做即是想买网游的公司夹住很久的、因为他那些游戏是贵精不贵多的、 okay. 他每次出新游戏出来的时候，不要问我的游戏名，我未玩过，所以我没有感情、所以就每次出游戏出来，他一年不会很多，他不会揽，但每次出来呢 都中、 都中的、都 OK 的、okay. 但是当然的游戏本身是很老土啦、即是都是那些水浒传哪只打哪只那些那样啦， 是 咁、但 神魔 是咁上下啦，即係咁好似啲好似网台节目咁样，咁老土 嘅啦，咁样 係啦，神啊魔啊教主啊咁样嗰啲啦， 係 咁、但係就有佢有即係华尔兄弟就俾咗好好嘅条件佢， 係 就係话我唔会搞你管理层，因为你个管理层本身呢係好 friend 嘅，好 friend 嘅，直头底裤一条底裤十个管理层着㗎， 明晒、 住都要住埋側邊嘅， 明白， 係 friend 到不得了，所以佢就俾咗條件就係話我唔會喐你， 係 你賣俾我，只係我泵水俾你，你繼續發展落去。咁、做咗呢單收購之後咧，令到好多大陸啲網遊公司咧就蠢蠢欲動啊， 升價十倍啦， 升價十倍啊，因為即係喺阿里巴巴上市同埋騰訊要大搞嘅前提之下，大家都覺得就係話啲網遊啊、做 apps 嗰啲遊戲啊，嗰啲咁嘅嘢咧就會哇，本來值十萬都變咗一千萬， 嗱佢6.7亿，咁啊大概16倍。咁十六倍咧，就佢上年個即係13年嗰上半年個賺咧，就賺5000多万啫。 係啦， 哇，賺幾千萬，而家就俾幾億你喎。 係啦，佢個 size 本身就唔大，但係佢哋個遊戲開發潛力咧係強嘅， 係 強嘅。咁當然你話係咪真係好強唔知啦，因為就喺呢個宇宙嚟講，都有一樣嘢就係話你揞住，啲人就會覺得你好似好勁咁樣噶嘛。 梗 係。你爆到即係神啊、教主啊嗰啲咁樣，你爆曬出嚟你就流料㗎啦。咁而家知啦，最後。系咪先？即系好似 Wack 哥先嗰啲揞住，好似哇会有 大把喺后边，大把嘢后边， 系啦，好似大把咁样。 系啊， 咁啊，所以即系啲网游公司就有两样嘢做啦，可以。第一样嘢即系如果你有间网游公司，第一样嘢你就等，即系守株待兔。 系， 你又等个大款冲埋嚟收你间公司啦。 咁又真系呢个科网股嘅延续嚟嘅，第二集续集嚟嘅。 嗱，第二条路咧，如果你稍懂得玩下啲资本市场嘅话咧， 系， 你都会行第一条路你又真系游戏开发者嗰条路， 系， 即系啲宅男式嘅， 明白？ 吓，匿埋喺个屋企嗰度咧，搵张棉胎冚住咧，就喺度开发只游戏嘅， 系， 就乜呢个世界乜都唔谂嘅佢，就 是、 第一种啦，第二种啊，即系我哋呢啲咁跳脱啊，咁活泼嘅谂法啦， 系 就话 我唔知你识唔识我㗎嘛。 嗯。 即係我阿 Kelvin 你有兴趣买间网游公司。 係。 但係网游公司咁多我又唔知你识唔识我。啊、但我又好想你识我，我又唔可以敲你门噶。 咁点咧？可以有咩途径咧？ 我咪喺出边市场周围传人传。喂，我好劲噶，我谂住买只壳落香港。 嗯。 系唔得嘅话咧，我咪上 A 股咯。 系、 啊。我喺市场里边或者啲传媒里边啊，网站里边啊，乒乓讲啲嘢。咁你某时某年某日，你又会见到我噶咯。 明白。 吓、啊，咁你见到我，喂、 哎？咦？呢、這个咦新嘅科技嘅强人啊？ 系啦，哇！原来有间。哎有间咁嘅嘢， 新进嘅 IT 高手。 系啦，跟住你又问阿的总啦， 系啦， 系啦，跟住你又问阿的总，喂，的总，我睇报纸见到呢间好似 有只叫做咩金币，哇，好掂喎， 好掂喎，睇睇佢，我睇，你点知噶？我睇见佢话好似喺香港想买个壳，我、 啊、 哋买得个壳，谂住买得个壳，应该都有啲料到， 有啲料到啦，系， 系嘛，咁、所以就会。而家係呢個 step 咯， 咦？ 啊、即係好多人都走埋問，喂，我又想買個殼啊，我又要啊，咁樣，我要兩個咁樣嗰只噶。 不過即係以內地嗰種咁嘅網絡嗰種咁嘅人流咧，其實就即呢、這個都可以可預見到咧，爭在邊一範可以愛嚟玩上市嘅啫。 係啦係啦，咁啊依啲就要問阿里巴巴嗰只點石成金嗰只金手指啦。 嗱，講起華爾兄弟咧，點解再值得講咧？就係、是、因為背後咧就存有同一間公司嘅關係，就係要專你成日留意嗰間。 边间啦？ 腾讯咯。 哦， 系啊， 我你个八零七八添，吓得我 唔敢答。 腾讯点啊？ 唔即唔即话佢可能系都即系佢有即系有股份噶嘛？ 系啊。 咁、 啊、 然后就咦会唔会即系其实腾讯都系有啲部署？ 因为啲嘅银行咧就同腾讯咧好 friend 嘅， 有 friend 嘅 friend 嘅，因为银行做嗰啲 game 咧，基本上佢哋主要嘅平台咧 就 系腾讯嘅， 系 系啦。咁啊，所以就会即系人就系咁样噶啦，市场一定系咁啦。你依阿 A 沟阿 B，阿 B 原来同阿 C 有路， 系 吓、啊，原来阿 A 同阿 B 嘅关系咧就系佢太太及其家人嚟嘅，A 伯 A B C 就系陈茂波同佢老婆同其家人，吓咁、啊、你其家人你话可以好似几好隔舌，原来其家人佢细佬嚟嘅， 又可以好近嘅， 吓即系咁样啦。而家陈茂波就系呢个嘅华谊兄弟， 系 佢老婆就系腾讯， 系 吓咁下边嗰个银行咧， 其家人 就其家人，诶、哎。咦，睇下睇下，咦，佢个仔嚟嘅，就可能系佢个仔嚟嘅。 明白。 咁啊，所以令人大家串埋一个古仔，就系话华谊兄弟腾讯，你谂下谂下，又好似几 match 嘅。同埋，如果嗱假设啦，真系一个利益嘅判断啦，喂，腾讯好着数，因为好似咁讲嗱，譬如话银行啲游戏喺摆我度噶嘛， 系啊， 咁我系奠定边啲游戏红嘛，理论上 系啦， 即系譬如我系百佳，系咪先？ 系啦， 有个产品，我摆晒你去最当红嘅地方，你最 hit， 咁然后我去有你的股份，我咪 系啦。另外一啲我摆喺嗰个 山卡拉咁远， 山卡拉咁远咯， 系咯， 系咪摆喺个冰箱里边咯？ 系咯， 系嘛、啊？你嗰嚿碳摆喺冰箱里边咪得咯？系嘛？唔系个个做超市嘅，好似销售员先生咁样，可以将啲货品摆喺佢前边嗰度，啲洗头水啊、洗衣粉摆晒喺度。 咁佢另外一招嘅都系。 啊 坦荡荡，君子坦荡荡。 佢嗰个黐钦时个架就喺佢前边，咁样你唔会见到李嘉诚将个架摆喺前边噶嘛？但萧生可以做到呢样嘢，呢啲咩胸襟嘅问题咯，系嘛？李嘉诚嗰啲冇胸襟，咪唔会咁做咯。 所以腾讯真系哇，升极都有。 系啦，因为华谊兄弟同埋腾讯同埋呢个嘅嗱喺国内而家嚟讲咧，即系呢个游戏咧玩两嘢，一系就玩 platform， 系 一系就玩 content 嘅。 诶、哎，冇错。 系啦。腾讯就玩 platform 嘅， 冇错 吓，咁佢唔理你系乜嘢，佢唔理你系 web 嘅先啦，净系 meme.com。 总之你有潜质爆红咧，喺度 系啦， 就得。 总之我有两栋高楼大厦都系 server 嚟嘅， 系 吓，你摆落嚟 系， 咁我理得你得唔得啊？ 系啊，总之你爆就得咯， 总之你爆就得， 系啦吓， 你爆咗我咪， 如果我有份嘅话， 我咪抄你咯， 冇错， 系啦，你唔爆唔起嘅，我都唔会抄你啦，系咪？ 系 吓，咁啊，对于腾讯嚟讲，佢系搞 platform， 咁但系而家唔同啊嘛，因为有阿里巴巴嘅追击之下，腾讯咧喺呢个 platform 里边，我要搞多啲 content， 主动 content 啊， 明你意思啦， 主动啲嘅，啲游戏以往你摆落嚟我都受， 自家制嘅品牌， 系啦，啲游戏 即系惠康牌、百佳牌， 啱啦，系啦，有啲。惠康嗰只叫咩啊？你嗰只咩？粒星系咩啊？ 咩乸星啊？ 特惠系嘛 ？O K， 系特惠，好犀利，好嘢！阿卡妹喺度做，佢俾600蚊听呢个节目咁 系啦， 但系佢又俾一块翻米 M， 食个奶嘅嘢， 好嘢嚟噶，你都唔知欣赏啊！因为要加红酒啊嘛，解毒可以。 搵啲红酒浸佢两日啦，大佬。系啦，真系唔掂。咁啊，跟住就嗱，讲翻就系话咧，华谊兄弟点样拍落去腾讯会靓仔咧？ 系， 因为华谊兄弟俾好多人嘅感觉，即系譬如系 电影噶噃， 电影啦，吓咁啊嗱，佢同另一间嘅，譬如好似银刀啊。死！我今日因为去咗风云盛宴，好多名都唔记得， 全部都记住得啲风啊！ 即系国内有几间大嘅电影公司，银都其中一间系银都啦，吓咁银都做嘅方法就唔同嘅，因为银都系国营嘅，吓咁啊佢，所以佢就狗屎垃圾，佢都要做， 系 咁啊！但系华谊兄弟就唔同啦，华谊兄弟咧，佢每年咧最主要卖嘅戏咧都系卖七八套嘅啫， 系 即系嗰啲戏当然就唔系大陆嗰啲戏啦，吓即系譬如系黄百鸣先生嗰啲贺岁片啦， 系。 周星驰先生嗰啲《西游记》啦， 见啦， 即系嗰啲系佢系好 selective 咁样咧，就七八套一年搞掂噶啦，一年一套佢都执几亿噶啦，已经 系 吓，咁啊即系俾人个感觉就系话佢即系如果腾讯同华谊兄弟拍，即系我觉得呢个机会唔大嘅， 嗯， 但即管可以咁谂，腾讯同华谊兄弟拍咧，又系可以做到贵精不贵多， 系， 即系腾讯佢唔可以就系话我好垃圾集自己搞好多嘢， 嗯， 吓，因为如果系咁嘅话咧，佢就破坏咗自己做 platform 嗰个领导地位， 明晒， 吓，佢唯有就系话我又想搞 content， 专搞几番， 我就专系。家人及其即系太太及其家人嘅形式， 系 吓又唔会话我直接搞， 系 吓我俾我家太太其家人搞， 明白？ 但系我搞，我又要佢哋搞得系贵精不贵多， 嗯， 又唔好搞冧我 platform， 系 吓咁啊！所以腾讯就长胜长有， 明白？ 咁但系我啊觉得腾讯啊有危险嘅，有啲风险嘅。所以如果你话买嘅人咧，即系我会睇到400蚊嘅，老老实实 系。 但系你话买嘅人系咪350蚊走去买咧？我又唔会建议你咁做，因为第一样嘢就系你喺呢啲咁嘅位置你买博上面50蚊咧，唔系好划算。第二样嘢啱讲过，即系腾讯同阿里巴巴就片紧， 系 片咩咧？我喺 Facebook 里边写过一句，冇人明嘅。我知道，即系因为我自己都唔系好明白。我写完之后，我自己再 谂下。你又玩啲乜嘢 face？ 即系咧，即系我话咧，马云而家呢个时候追求嘅咧，唔系钱，而系个名， 嗯， 而系道气啊。 明白。 风云咁样个势啊，系嘛？你个势你点样嚟咧？ 系， 因为阿里巴巴做嘅嘢，都系当然喺嗰个叫咩网上购物嚟讲，佢系赢晒腾讯啦。 但系始终你唔同腾讯嗰只民生嗰个 系啦。但系我系如果我系马云，我想赢你腾讯。 系， 但系基本上业务我哋同一个嘅 industry。 系， 但系我哋唔同业务。 系， 我点赢你咧？ 冇错。 唔通我整个我整个云云啊？人哋有 QQ， 我整个云云啊， 系 我整个马马啊，咁唔得噶，系咪？咁所以要赢道气嘅话，就一样嘢， 嗯， 就系第一就是个市值，第二就是话我喺嗰个香港市场，假设喺香港市场上嘅话，喺嗰个香港市场嗰个领导地位， 明白？ 吓，而家讲到科网股一定系腾讯噶嘛， 系啊， 马云一定想做嘅嘢就系我以后就阿里巴巴， 嗯， 腾讯总系吉拉住我，所以佢第一样嘢讲出嚟，而家拍嘅派嘅牌都系第一样就系话。我个市值高过腾讯6000亿， 系 我摆出嚟嘅嘢唔计呢个嘅支付宝8000亿， 嗯， 我计埋支付宝80000亿都得， 系， 即系佢摆嘅牌市值佢系赢咗腾讯嘅， 系， 所以佢一定要摆第二只牌，就系话我一定要做到成全香港全大陆嘅头只炒股票嘅人都知道，科网股就系阿里巴巴， 嗯。 呢样嘢佢咪要做个点石成金咯，即系点？譬如佢讲突然之间佢出个 announcement 话同 Vega 先合作， 系 Vega 先爆上去， 嗯， 咁咪得咯，咁佢做到咯， 嗯， 吓，喂，我唔理，即系啲人就唔需要理点解佢同 Vega 先合作，或者佢同 Vega 先合作系咪有好处或者坏处？总之我话同 Vega 先合作 ，Vega 先就爆上去， 嗯， 你腾讯做唔做呢样嘢咧？ 系， 而所以你咪见到而家腾讯同埋阿里巴巴大家斗晒 so hand 咁样啊， 系 啊，你同佢做，我又同佢做啊， 系 我同佢侧边嗰间竞争对手做，大家斗大个牌， 嗯， 啊咁啊，所以我谂马云而家系为咗道气咧， 即系要做科网股嘅巴菲特啦，系嘛， 系 佢买边只就升，基本上，咁，阿里巴巴就迟啲呢个喂聚宝盘啊，得唔得？ 阿里巴巴嘅嘢都得噶啦 ，OK， 边有样嘢唔得嘅啫？ 明白明白。 除咗马云个样之外，全部都得噶。 你觉得唔得咩？ 马云个样，马云个样咧，唯一一个可以拍得住咧，就陈茂波个仔嘅啫，一样咁样衰嘅。你话死唔死啊？ 好好，姚尖。 咁呢期唔兴靓仔嘅。 系。唔係今日， 咁啊，所以 Vega 先紅得起啦呢鑊。 耀尖去完風雲盛宴之後啊，即係個殺氣比較重少少。我哋休息一陣，提住翻嚟再傾。 Happy birthday。 birthday to 喂，先生日快乐！我是反万大联盟 Kenny。